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所有品，第21-3。复次善现，过去不施波罗蜜多，过去不施波罗蜜多空，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空。过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过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空，未来现在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未来现在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空。善现，空中过去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何以故？过去不施波罗蜜多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不施波罗蜜多可得。善现，空中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何以故？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可得。善现，空中过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何以故？过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可得。善现，空中未来现在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何以故？未来现在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可得。复次善现，过去四念住，过去四念住空，未来现在四念住，未来现在四念住空，过去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过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空，未来现在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未来现在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空。善现，空中过去四念住不可得。何以故？过去四念住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四念住可得。善现，空中未来现在四念住不可得。何以故？未来现在四念住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四念住可得。善现，空中过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何以故？过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可得。善现，空中未来现在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何以故？未来现在四正断 那知八圣道之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四正段，那知八圣道之可得。复次闪现，如是乃至过去佛实力，过去佛实力空，未来现在佛实力，未来现在佛实力空，过去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过去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未来现在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未来现在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闪现，空中过去佛实力不可得，何以故？过去佛实力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佛实力可得。闪现，空中未来现在佛实力不可得，何以故？未来现在佛实力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佛实力可得。闪现，空中过去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何以故？过去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可得。闪现，空中未来现在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可以故？未来现在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可得。复次闪现，过去一生，过去一生空，未来现在一生，未来现在一生空，过去声闻独觉菩萨如来，过去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空，未来现在声闻独觉菩萨如来，未来现在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空。闪现，空中过去一生不可得，何以故？过去一生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一生可得。闪现，空中未来现在一生不可得，何以故？未来现在一生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一生可得。以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皆无所有不可得故。闪现，空中过去声闻独觉菩萨如来不可得，何以故？过去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过去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可得。闪现，空中未来现在声闻独觉菩萨如来不可得，何以故？未来现在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即是空，空性亦空，空中空尚不可得，何况空中有未来现在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可得。以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皆无所有不可得故。不辞善现，前即色不可得， 后祭中祭祀不可得，三祭平等中，四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四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色可得。善现，前祭受相行识不可得，后祭中祭受相行识不可得，三祭平等中受相行识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受相行识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受相行识可得。复次善现，前祭演处不可得，后祭中祭演处不可得，三祭平等中演处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演处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演处可得。善现，前祭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后祭中祭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三祭平等中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耳鼻舌身意处可得。不自善现，前祭色处不可得，后祭中祭色处不可得，三祭平等中色处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色处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色处可得。善现，前祭声香味触法处不可得，后祭中祭声香味触法处不可得，三祭平等中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声香味触法处可得。复次善现，前祭眼界不可得，后祭中祭眼界不可得，三祭平等中眼界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眼界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眼界可得。善现，前祭耳鼻舌身意界不可得，后祭中祭耳鼻舌身意界不可得，三祭平等中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耳鼻舌身意界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祭耳鼻舌身意界可得。后次善现，前祭色界不可得，后祭中祭色界不可得，三祭平等中色界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祭色界皆不可得。何以故？ 平等中平等性上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色界可得。善现，前际声香味触法界不可得，后际中际声香味触法界不可得，三际平等中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声香味触法界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声香味触法界可得。不辞善心，前际眼识界不可得，后际中际眼识界不可得，三际平等中眼识界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心，平等中前后中际眼识界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眼识界可得。善心，前际耳鼻舌身意识界不可得，后际中际耳鼻舌身意识界不可得，三际平等中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心，平等中前后中际耳鼻舌身意识界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可得。复次善现，前际眼处不可得，后际中际眼处不可得，三际平等中眼处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眼处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眼处可得。善现，前际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后际中际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三际平等中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耳鼻舌身意处可得。复次善现，前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后际中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三际平等中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善现，前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后际中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三际平等中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复次善现，前际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后际中际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三际平等中不施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不施波罗蜜多皆不可得。何以故？ 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布施波罗蜜多可得。善信，前际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后际中际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三际平等中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可得。复次善现，前际四念住不可得，后际中际四念住不可得，三际平等中四念住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四念住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四念住可得。善现，前际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可得，后际中际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三际平等中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可得。复次善行，如是乃至前际佛实力不可得，后际中际佛实力不可得，三际平等中佛实力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佛实力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佛实力可得。善现，前际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后际中际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三际平等中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可得。复次善现，前际一生不可得，后际中际一生不可得，三际平等中一生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一生皆不可得，可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一生可得。以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皆无所有不可得故。善现，前际声闻独觉菩萨如来不可得，后际中际声闻独觉菩萨如来不可得，三际平等中声闻独觉菩萨如来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善现，平等中前后中际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皆不可得，可以故？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可得。以我 有情那只知者见者皆无所有，不可得过。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住此三际平等性中，精勤修学，一切相知，无取着故，速得圆满。善现，是名菩萨摩诃萨三际平等大乘。若菩萨摩诃萨住如是大乘中，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即能证得一切相知，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来应证等觉，善能证说菩萨摩诃萨大乘。世尊，如是大乘最尊最圣最上最妙，过去诸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已能证得一切相知，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未来诸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当能证得一切相知，利益安乐一切有情。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今能证得一切相知，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是故大乘最尊最圣最上最妙，能为一切菩萨摩诃萨真圣所依，能令菩萨摩诃萨速能证得一切相知，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过去未来现在诸菩萨摩诃萨皆以大乘精勤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利益安乐诸有情类。是故大乘最尊最圣最上最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第二分随顺品第二十二。儿时具受满慈子白佛言：世尊，如来先令尊者善现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而今何故乃说大乘？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世尊，我前所说诸大乘意将无违越所说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汝前所说诸大乘意皆与般若波罗蜜多一切随顺，无所违越。何以故？善现，一切善法菩提分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如是一切无不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一切善法菩提分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皆悉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不施波罗蜜多，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四念住，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空解脱门，若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佛实力，若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一切智，若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无妄施法，若恒住舍性， 善现，诸如是等一切善法，菩提分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如是一切，皆悉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大乘，若般若波罗蜜多，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若色，若受想行识，若眼处，若耳鼻舌身意处，若色处，若声香味触法处，若眼界，若耳鼻舌身意界，若色界，若声香味触法界，若眼识界，若耳鼻舌身意识界，若眼处，若耳鼻舌身意处，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四境律，若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八解脱，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四念住，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空解脱门，若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善法，若非善法，若有记法，若无记法，若有漏法，若无漏法，若有为法，若无为法，若世间法，若出世间法，若苦圣地，若极灭道圣地，若欲界，若色无色界，若内空，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法界，若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若陀罗尼，若三摩地，若佛实力，若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诸如来，若佛所觉所说法律，若菩提，若涅槃，如是等一切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善现，由此因缘，汝前所说诸大乘意，皆于般若波罗蜜多一切随顺，无所违越。所以者何？善现，大乘不异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不异大乘，大乘不异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不异大乘，何以故？若大乘，若般若波罗蜜多，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性无二，无二分故。善现，大乘不异四念住，四念住不异大乘，大乘不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异大乘，何以故？若大乘，若四念住，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其性无二无二分故。善现，大乘乃至不异佛实力，佛实力不异大乘，大乘不异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异大乘，何以故？若大乘，若佛实力，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其性无二无二分故。善现，由此因缘， 如前所说，诸大诚意皆于般若波罗蜜多，一切随顺，无所违越。若说大乘，则说般若波罗蜜多；若说般若波罗蜜多，则说大乘。由此二名，亦无异故。第二分，无边际品，第23之一。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前际诸菩萨摩诃萨，皆无所有，都不可得；后际诸菩萨摩诃萨，皆无所有，都不可得；中际诸菩萨摩诃萨，皆无所有，都不可得。”世尊，色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受想行识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眼处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色处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眼界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色界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眼识界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眼处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不施波罗蜜多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思念住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空解脱门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无相无愿解脱门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佛实力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内空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法界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稳界等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世尊，声闻乘无边际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际；独觉乘大乘无边际故， 当知菩萨摩诃萨又无边际。世尊，即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眼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眼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耳鼻舌身意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耳鼻舌身意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色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色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声香味触法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声香味触法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眼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眼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耳鼻舌身意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耳鼻舌身意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色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色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声香味触法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声香味触法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眼识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眼识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耳鼻舌身意识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耳鼻舌身意识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眼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眼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耳鼻舌身意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耳鼻舌身意处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布施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布施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思念住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思念住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空解脱门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空解脱门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无相无愿解脱门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无相无愿解脱门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佛实力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佛实力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 离是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内空，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内空，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空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法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法界，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即声闻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声闻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即独觉乘，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独觉乘，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世尊，我与世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诸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见，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萨者，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诸法一耳，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世尊，何等色毕竟不生？何等受想行识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亦不明受想行识。世尊，何等眼处毕竟不生？何等耳鼻舌身意处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眼处，亦不明耳鼻舌身意处。世尊，何等色处毕竟不生？何等声香味触法处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处，亦不明声香味触法处。世尊，何等眼界毕竟不生？何等耳鼻舌身意界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眼界，亦不明耳鼻舌身意界。世尊，何等色界毕竟不生？何等声香味触法界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界，亦不明声香味触法界。世尊，何等眼识界毕竟不生？何等耳鼻舌身意识界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眼识界，亦不明耳鼻舌身意识界。世尊，何等眼处毕竟不生？何等耳鼻舌身意处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眼处，亦不明耳鼻舌身意处。世尊，何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毕竟不生？何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世尊，何等不施波罗蜜多毕竟不生？何等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不施波罗蜜多，亦不明境界安忍精进净虑 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等四念住毕竟不生？何等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四念住，亦不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世尊，何等空解脱门毕竟不生？何等无相无愿解脱门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空解脱门，亦不明无相无愿解脱门。世尊，何等佛实力毕竟不生？何等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佛实力，亦不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何等内空毕竟不生？何等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内空，亦不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何等法界毕竟不生？何等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法界，亦不明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世尊，何等声闻乘毕竟不生？何等独觉乘大乘毕竟不生？世尊，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声闻乘，亦不明独觉乘大乘。世尊，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教诫教授毕竟不生诸菩萨摩诃萨？世尊，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卷第420。